索，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心中气质，从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共至天涯沦落人，再次伤心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何可以不爱他？莫非生命只配有一个他？到了没法相处，再去记他好处，凭回忆制造这自欺的笑话，随时一再远飞。 相知的心，哪怕追逐，可惜每次遇上热爱，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从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惆怅，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世界将我包围，世世都一齐，纵观得有如悬崖的分离。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然这种真爱会留得。 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春夜朝朝我吧，一万年之了一个爱人都没有，不懂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怎人都不喜爱我，神你不欢喜我。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你笑前度何必听我废？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好心一早放开我，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 曾精彩过，愿温暖。 越逝去，越是觉得心。